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一百年，一百个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妹演播。 1930年， 演播白杨。 在萨维格尼广场附近，格罗尔曼大街，离快速火车地下通道很近的地方，坐落着这家特别的酒馆。我作为偶尔才去的客人，靠在弗兰茨·迪纳尔的酒台旁边，旁听了老顾客们一边开怀畅饮，一边谈论的大事小事。这些固定餐桌每天晚上都是坐得满满的。人们可能都会以为，肯定还有几位正式拳击运动员也是弗兰茨那里的常客，因为弗兰茨在20年代末一直是德国重量级冠军。直到马克思·施梅林经过15个回合将他的王冠打落在地，但是并非如此。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聚在他那里的有话剧演员，有搞卡巴莱和广播剧的，甚至还有作家和一些冒充知识分子的，确切地说，形迹可疑的人。话题不是布比舒尔茨的胜利，也不是他在比赛中败给了约翰森特马，而是剧场的流言蜚语，诸如对古斯塔夫·格吕德斯根为何死在菲律宾的原因的大胆推测，或者自由柏林广播电台的某一个阴谋。这一切都完全公开地摊到了桌面上。我还记得，对霍赫胡特的代理人曾经颇有争议，然而却始终无人谈论政治，尽管可以看出阿登纳时代已经快要结束。弗兰茨·迪纳尔脸上露出拳击运动员那种威严和忧郁的表情，尽管他强调自己是一个诚实的酒馆老板，人们很愿意挤到靠近他的地方。从他的身上以有节制的方式散发出一些神秘的悲剧性气息。但是，过去也一直就是这样，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被拳击运动所吸引，不仅仅是布莱希特偏爱有战斗力的男人。马克思·施梅林去美国并在那里引起轰动之前，在他的周围就聚集着一些有名的人物，他们中间有演员弗里茨·科尔特纳，电影导演约瑟夫·冯·斯特恩贝格，人们也见过海因里希曼曾经和他在一起。因此，在弗兰茨·迪纳尔的酒馆里，在酒馆前厅和酒台后面的墙壁上，不仅可以欣赏到摆出各种姿势的拳击运动员的照片，而且可以看到大量镶在镜框里的曾经有名的或者仍然一直有名的文化界名人的照片。弗 弗兰茨属于少数一些懂得将自己从事拳击的收入比较稳妥地进行投资的职业拳击运动员，至少他的酒馆总是爆满。老顾客们的固定餐桌经常一直到午夜之后仍然总是坐满了人，他亲自招待顾客，即使有的时候破例地谈起拳击比赛，也几乎从来不提迪纳尔对诺伊塞尔或者豪伊塞尔的比赛。弗兰茨总是过于谦虚，绝口不提自己的胜利，谈论的总是施梅林在30年和32年对夏凯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比赛。第一次时，施梅林获得了重量级世界冠军，但是不久就不得不交还了这一称号。除此之外，还谈到在克利夫兰对扬斯特里普林的胜利，在第15个回合时，斯特里普林被击倒。然而，涉及到那些年的政治，这些上了年纪的人的回忆就好像是在真空里进行的。对于布吕宁的政府以及纳粹在国会选举中一下子作为第二大党脱颖而出造成的震惊，一句也没有提及。我不记得是那位以演魔鬼的将军出名的演员欧义哈塞，还是当时已经颇有名气的而且偶尔也到柏林排演剧本的瑞士作家迪伦马特说的那句关键词，或许是我从酒台后面说的，完全可能，因为当时主要争论的是30年6月12号的那次引起轰动的广播电台实况转播。通过美国的短波发射台，我们这里可以在13号凌晨3点开始收听。我当时作为广播电台的技术员，在国家广播电台策伦多尔夫电台负责。借助我们最新设计的短波接收器，我保证了最佳的接收效果。在此之前，即使并不是没有任何电波干扰，我曾经转播过石梅林对保利诺的比赛。另外还在第一次飞艇在莱克赫斯特着陆时当过助理。当 LZ-120 飞艇从曼哈顿上空飞过进行表演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听众收听了广播。然而这一次的娱乐活动在半个小时之后就结束了。夏凯以他的目标准确的左勾拳在前3个回合中一直领先，在第4个回合里，他的一记重勾拳击中了石梅林的胃部，石梅林当场倒在地上。但是位置太低，夏凯因此被取消了比赛资格。当马克思还痛得满地打滚的时候，他就已经被裁判宣布为新的世界冠军，人们为他欢呼，甚至在纽约的洋基体育馆，石梅林也是观众的宠儿。在弗兰茨·迪纳尔的老顾客中间，有几个人对那次广播还记忆犹新。夏凯明显表现得更好。没的事儿，马克思是后发制人，他总是从第5个回合才开始进入状态。没错，2年以后，他在和夏凯激战了15个回合之后被裁判按点数判输。所有的人，甚至包括纽约市长都表示抗议，因为石梅林按点数明显表现得更好。以后的几次同棕色轰炸机的比赛，马克思在第一次比赛中经过12个回合已击倒对方获胜，乔·路易斯在第二次比赛中的第1个回合里就同样已击倒对方获胜。只是顺带提及，我们广播电台的转播质量不断得到提高，也同样只是提到一句而已。谈论更多的是关于施梅林的传奇。实际上大家都说他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个杰出的了不起的拳击运动员，最多只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他身上真正出类拔萃的东西是通过他的个人形象而不是他的拳头的力量表现出来的。当年的那种该诅咒的政策帮了他的忙，一个可以让人炫耀的德国人，尽管他自己并不愿意这样。 当他战后在汉堡和柏林败给诺伊塞尔和福格特之后，再也不可能重整旗鼓，也就毫不为怪了。弗兰茨·迪纳尔一直站在酒台后面，很少对拳击比赛发表评论。他这时说，我一直感到自豪的就是把我的冠军称号输给了马克思，即使他今天只是经营着一家养鸡场。然后他又继续挤啤酒，把咸水蛋或者是加了一勺芥末的煎肉饼放在盘子里，斟满了一轮又一轮烧酒。老顾客们的固定餐桌又开始谈起戏剧界的风言风语，直到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以伯尔尼的方式慢吞吞地向这时惊愕的沉默不语的这伙人讲解包括星系、星云和光年在内的宇宙。我们的地球，我说的是在这上面有些人爬来爬去自以为了不起，只不过是一小团面包屑。他大声说道，又向酒台要了一轮啤酒。 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31年，演播浩然、白杨。 向哈尔兹堡进军，向布伦瑞克进军，这就是口号。 他们来自每一个省党部，大部分是乘火车。我们福格特地区的同志是分成数辆汽车来的。 贝努伊的时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新的分队将接受洗礼。他们甚至从沿海各地，从波莫瑞沙滩，从弗兰肯地区，从慕尼黑，从莱茵兰地区滚滚而来，坐卡车，乘公交汽车，开摩托车。 所有的人都穿着褐色的礼服。 是的，我们第二摩托化分队从普罗恩出发，总共20辆车，一路高歌着，让腐朽的骨头颤抖吧。 我们分队在黎明时就离开了克里米桥，越过阿尔滕堡之后，在秋高气爽的天气里向莱比锡方向行驶。 是的，是的，战友们，我头一次体会到这座纪念碑的整个压力。我看见那些支撑在刀剑之上的英雄形象，我知道在莱比锡大会战过去了100多年的今天，解放的钟声再次敲响了。 结束被奴役的时代， 就该这样，战友们。不是在国会的那些喋喋不休的早就应该烧掉的小屋里，而是在德国的大街上，整个民族终于找到了自我，找到了自我。 我们在省党部主席绍克尔的率领下离开了风景秀丽的蒂宾根，经过哈勒和路德的故乡艾斯莱本，进入了普鲁士的阿舍斯莱本。然后我们必须脱下褐色的衬衫，换上白色的衬衫，即所谓中立的。 因为那儿的社民党人仍然一直禁止、 还有那个狗日的公安部长，你们要记住这个名字，舍维林。 舍维林，在巴特哈尔茨堡已经到了布伦瑞克的地段，我们又摆脱了任何束缚，成千上万的人穿着褐色的礼服。 一周之后，在布伦瑞克那里一直还是我们的人充当警察，10多万穿着褐色衬衫的人有秩序的集会。 我亲眼见到了元首， 我也见到了，在列队受阅的时候， 我也见到了，只有1秒钟，不是永恒，无穷。 是啊，战友们，再也不存在我，而只有一个伟大的我们，高举着右手致德国式的礼。1个小时又1个小时的列队走过。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把他的目光留在了自己的身上。 我觉得他的眼睛似乎在为我赐福。 一支褐色的军队列队经过，他的目光停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他事先亲自视察了这400多辆整齐列队的运输人员的卡车、公交汽车和摩托车，因为只有摩托化的队伍才拥有未来。 然后他在弗兰茨空地上以讲话为新的分队洗礼，总共24个，就像是铸出了一尊尊青铜像。 他 他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来，当时就好像命运在推动着我们，就好像那个具有纪律和规矩的德国要想从战争的枪林弹雨中光耀大地，就好像天意在通过他来说话，就好像这些新的东西是用青铜铸成的。 也有一些人说，这一切都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联盟为我们做了示范。瞧，他们的黑衬衫，他们的编成小组的做法，冲锋队员的身份， 简直是胡说八道。谁都看得出来，我们身上没有一点罗马国家的色彩。我们的祈祷是德国式的，我们的爱是德国式的，我们的恨也是德国式的。谁要拦着我们的道路？ 但是我们暂时还需要几个结盟者，就像在前一周策划了阿尔茨堡阵线那样。这个胡根贝格和他的那些德国民族主义的愚蠢家伙， 这些戴毡帽和礼帽的市侩和财阀， 这毕竟是昨天的事儿。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应该清除到一边去，也包括那些戴钢盔的。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只有我们才能代表未来说话。 当摩托化冲锋队从莱昂哈德广场分成无数纵队，将褐色的人群从狮子海因里希的城市重新带到我们分散在四面八方的省党部，我们所有的人都带着那种有元首的目光在我们心中点燃的火焰，燃烧吧，燃烧， 燃烧吧， 燃烧吧， 燃烧吧。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发表于1999年，1999年获奖。获奖理由：他的作品充满离奇，对二战前后德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做了警示骇俗的讽刺。作品是格拉斯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憾世之作，他也为作者获得20世纪的最后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增添了浓郁的一笔。小说体裁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他们气势磅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世纪的德国全景图。 1932年，演播白杨。 一定要出点什么事儿，至少不会再这样继续下去。一道又一道紧急命令和一次又一次选举，然而从原则上来讲，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好吧，当时的失业和现在的失业看起来稍微有一些不同，那时没有人说我没有工作，而是说我去领失业救济金，听起来不知怎么的总是比较主动，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失业，这被认为是一种耻辱。当我在学校或者在讲授基督教教义的问答课上被瓦策克神父问到的时候，至少我总是说父亲去领失业救济金，而我的孙子则再一次的心安理得的依靠支持生活，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不错，当布吕宁还在台上的时候，差不多有600万人失业，要是准确的计算，我们现在也快要到500万了。因此今天也要像当年那样节省着用钱，只买最必须的东西。从原则上来讲，什么也没有改变，只不过在32年，当时我父亲领失业救济金已经到了第三个冬天，早就已经超过了领失业救济金的最长期限，他的社会福利金也经常遭到缩减，他每周得到3.5马克。我的两个哥哥也在领失业救济金，只有我的姐姐在蒂茨的店里当售货员，为家里挣来正常的工资。因此我的母亲每周的家用钱不到100马克，这当然根本不够用， 但是在我们那里到处都是这样。要是谁得了流感或者其他什么疾病，那可惨了，仅仅为了一张病假单就得花上半个马克，鞋子换个底儿也要花一大笔钱，50公斤煤饼差不多要2马克，但是在矿区废煤山却在不断的增高，当然是有人看守，甚至很严格，围上了铁丝网，还有狼狗。冬季的土豆供应情况更糟糕，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儿，因为整个系统都有毛病。从原则上来讲，今天也没有什么不同，也是在劳工局等待。父亲带我去过一次，为了让你瞧瞧这种事儿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在劳工局的外面有2名警察把守着，不让任何人破坏领失业救济金的秩序。外面的人排着长队，里面的人也都站着，因为没有足够的座位。但是外面和里面都很安静，所有的人都在暗自思考，因此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领完救济金之后盖章的声音。这是一种单调的短促清脆的响声，盖章的窗口有5、6个，这种声音今天还在我的耳旁回响。也有人遭到拒绝，我清楚地看见他们的脸，期限已过，或者证件不全。父亲把所有证件都带在身边，申请表格，最后一份工作证明，贫困证明，邮局付款卡。因为自从他只能领社会福利金之后，贫困情况必须经过调查，甚至要到家里来。要是家里新添了家具，或者买了一台收音机，那可就糟了。是啊，全是湿衣服的味道，因为外面的人是站在雨里排队的。不，没有人拥挤，也没有人吵闹，更没有人谈论政治。唉，因为每个人都感到厌烦，大家也都明白，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现在必须出点什么事儿。父亲后来又带我去了工会大楼里的失业自助中心，那里贴着一些呼吁团结的广告招贴和标语口号，还有一些可以用勺子吃上几口的东西，大多数是一盘一盘的和一锅煮出来的饭菜。不能让母亲知道我们去了那里。我会带领你们大家渡过难关的。他每次在给我上学带的夹心面包涂上一些动物油时，总是这么说。即使只有干巴巴的面包，他也会笑着说，今天只好啃干面包了。不错，今天还不是最糟糕的，不过最糟糕的日子会来的。不管怎样，那时候就已经对这些所谓的福利失业者有参加义务劳动的规定。在我们雷姆沙伊德必须到蓝水坝参加修路，因为我们是靠社会福利生活的，所以父亲也必须去。因为马太贵，所以差不多20个人拉着一个1000斤重的滚筒，一声驾，大家就开始向前拉。不让我去看，因为曾经当过工段长的父亲在自己儿子的面前感到害臊。回到家里，当他在黑暗中躺在母亲身边的时候，我听见他在哭泣。母亲从来没有哭过，甚至在最后，也就是纳粹夺权的前夕，他仍然总是说，总不会更糟的。每当我的孙子又对今天所有的事情东挑鼻子西挑眼时，我总是安慰他说，这种事儿今天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你说的不错。这小子却说，就业情况看起来如此之差，股票却涨啊涨啊。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监制丛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一百年，一百个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33年，演播张鹏。 任命的消息让我们感到非常意外。中午，我正和年轻的同事贝恩特在画廊里吃点心，有意无意地听着收音机。其实我也并不感到意外。在施莱希尔辞职以后，一切都指望着他，也只有他合适。即使是老态龙钟的总统，也不得不屈服于他的权力欲。我试图开一个玩笑，表示对此的反应。现在这个曾经当过画家的油漆匠，将会给我们带来幸福。但是，平时对政治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毫无兴趣的贝恩特，却认为他个人受到了威胁，大声地喊道：离开，我们必须离开。虽然我嘲笑他的过分敏感，但是我同时也觉得我的预防措施是很正确的。早在几个月之前，我就把一部分绘画转移到了阿姆斯特丹去了。由于隐隐约约可以感觉到他将夺取政权，这些绘画可能也会被认为名声特别不好。吉尔西纳的画，佩奇施泰因的画，诺尔德的画等等，只有出自大师之手的还有几幅留在画廊，如后期的几幅色彩艳丽的花园风景。他们肯定不属于堕落这一类型。他唯一受到的威胁是他是犹太人，他的夫人也是。尽管我试图说服我自己和贝恩特，他已经80多岁了，他不敢加害于他，充其量他将不得不辞去艺术学院院长的职务罢了。反正要不了3-4个月，这种鬼名堂也就结束了。然而我的惶恐一直没有消失，甚至有增无减。我们关了画廊，在我终于把亲爱的贝恩特，他当然是泪流满面，我把他安慰下来之后，在傍晚的时候，我动身上路。车很快就开不动了，我真应该乘坐快速火车。从四面八方涌来一支支队伍，已经到了哈尔登贝格大街。他们6个人一排向胜利大街行进，一支冲锋队紧跟着一支冲锋队，目标明确，似乎是有一种诱惑在给他们指引方向，把他们领向大兴广场，那里显然是所有队伍的汇合地点。每当游行队伍被堵塞的时候，他们都在原地踏步，焦急难忍，毫无耐性，但是 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嗨，这些被钢盔护带勒着的年轻的脸上露出的可怕的严肃的神情，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挤来挤去，渐渐开始堵塞了人行道。这种音调一致的唱歌超越一切。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赶紧溜之大吉，选择了穿过已经黑黢黢的动物园的那条路。但是我并不是唯一选择支路小道努力向前移动的人。最后在快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才发现勃兰登堡的门已经被封锁，禁止正常的交通往来。我不记得当时向一位警察说了些什么，全靠他的帮助，我才被允许来到勃兰登堡门后面的巴黎广场。我们过去多少次满怀期望的驱车来到这里啊，这是一个多么高雅而且著名的地方啊，多少次在画室里拜访大师，每次谈话总是充满智慧，有时也很风趣。他的那种用干巴巴的柏林方言讲的幽默。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 如果一个人在临死之前能够尽可能多地获得文化遗产，并将其传给自己的后人，那么他是幸运的，因为这种丰富的遗产是滋养我们灵魂的甘露，也是延续我们生命的母体。为此他的最后一口呼吸将变得悠然而平静。 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几十年来他的家就住在这里，管家站在这栋大资产阶级的楼房前面，就好像他正在等着我似的。主人们都在屋顶的平台上，他说完就领着我上了楼梯。这时那种已经练习了好几年，就像是为了这一时刻精心组织的火炬游行大概已经开始了，因为当我爬上屋顶平台的时候，人们正向走进的队伍发出欢呼。肯定是令人恶心，这些乌合之众。然而这种一浪高过一浪的狂喊乱叫也使人感到激动。今天我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很有魅力，尽管只有一场阵雨那么短暂。可是他为什么要和平民百姓卷到一起呢？大师和他的夫人马尔塔站在屋顶最靠外面的一侧。后来当我们坐在画室里的时候，听见他说他早在71年就从那儿看过从法国凯旋归来的军团穿过这个大门，然后是14年的那些开往前线的还戴着尖顶头盔的步兵，接着是18年造反的水兵队伍的入城式。现在他想冒险从上面再看上最后一眼，对此还可以再胡说瞎扯一通。然而先前在屋顶平台上的时候，他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嘴里叼着一只已经熄灭了的哈瓦那雪茄，两个人都戴着帽子， 穿着冬天的大衣，就像是准备出门旅行。黑暗之中，面朝天空，一对塑像似的男女。勃兰登堡门灰蒙蒙的，时而有几道警察的探照灯扫过。这时，火炬游行队伍渐渐靠近，就像一条宽阔的由火山熔岩汇成的河流滚滚涌来，因为遇到门柱而短暂的分开，然后又重新聚合，全无间断，不可阻挡，气氛庄严，命运攸关，照亮了黑夜，照亮了勃兰登堡门，照亮了四元马拉战车，照亮了女神的头盔和胜利的象征。甚至就连我们站在利伯曼家的屋顶平台上，也被那种令人讨厌的光芒所照射，同时也被数十万只火炬的烟雾和臭气所包围。多丢脸啊！只是我不愿意承认，这幅景象，不应该说是这幅逼真的绘画，虽然使我感到惊恐，但是同时也让我激动万分。从他那里产生了一种意志，看来人们正在遵循着这种意志行事。任何东西都不能再阻止这种勇往直前的厄运，一股卷走一切的洪流。假如不是马克思·利伯曼说出了后来的这个城市每个角落作为低声细语的口号流传甚广的那句话，那么这种从下面四面八方传上来的欢呼，大概也会诱使我喊出了一声表示赞同的“胜利万岁”，即使只是试探性的。从这幅孕育历史的画面，就像是从一幅巨大的油彩未干的历史油画调转目光之后，他用柏林方言说道，我实在是吃不下这么多我想吐出来的东西。当大师离开他家的屋顶平台的时候，玛尔塔扶着他的胳膊，我开始寻找合适的字眼想说服这对老人逃走，但是说什么都没有用，他们不想迁居，甚至不可能去阿姆斯特丹。我和贝恩特很快就逃到了那里，当然是带着我们喜欢的绘画，其中有几幅是出自利伯曼之手。没过几年，瑞士才是相对安全的地方，即使这里并不怎么可爱。贝恩特离开了我，啊，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发表于1999年，1999年获奖。获奖理由：他的作品充满离奇，对二战前后德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做了警世骇俗的讽刺。作品是格拉斯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憾世之作，他也为作者获得20世纪的最后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增添了浓郁的一笔。小说体裁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他们气势磅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世纪的德国全景图。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34年，演播白杨。 我们私下说，这个案子必须更加精确的解决。我一直太受个人的动机所驱使，这件棘手的事儿是从吕姆暴动引起的仓促的工作调动开始的。我们在达豪接到调令， 在7月5号接管了奥拉宁堡的集中营。在此之前不久，一群真正的冲锋队员被只有元首的贴身卫队组成的小分队替换下来。另外，几天之前，战友们还在维斯湖和其他地方对吕姆集团采取了断然措施。他们一直还显得精疲力尽，报告了长刀之夜的经过，向我们办理了移交，包括几名冲锋队的低级军官。据说他们在换防的官僚手续这方面给予了协助，但是却也证明他们是一些完全不中用的家伙。这些打手类型的家伙中的一个，他的名字也很能说明他的特点，叫施塔科普夫，让那些移交给我们的犯人排队集合点名，并且命令他们中间的犹太人单独列队。只有十几个，他们中间有一个特别引人注意，至少我立刻就认出他是米萨姆。他的那副嘴脸是不会有人认错的，虽然在勃兰登堡的监狱里已经把这个过去的苏维埃假革命者的胡子剃掉了，并且还适当的对他做了一番压缩，但是他身上剩下来的仍然足够。我们私下说，一个感觉敏锐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再就是一个典型的泡咖啡馆的文人。我在慕尼黑的最初几年，他充当的是一个滑稽的角色。作为主张绝对自由的作家和煽动家，他当然也是特别主张自由爱情的。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副愁眉苦脸，几乎无法与他说话，因为他已经聋了。他指了指自己一边正在流脓，一边以长出痂皮的耳朵作为理由，咧嘴抱歉地笑了笑。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真正的历史只应该属于那些对人类的文化进程做出过持久贡献的英雄们和天才们。在我们的历史中，创造的过程比任何传奇都要生动，让他们温和的修养，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关注他们的杰作，让他们灵感的火焰温暖我。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我作为副官向艾克旅长做了汇报，一方面说埃里希米萨姆没有危害，另一方面也说他特别危险，因为就连共产党人也害怕这个人进行宣传鼓动时滔滔不绝的讲话，要是在莫斯科他早就已经被解决了。埃克旅长说，我应该关心一下这个案子，建议我进行特别处理。这话的含义已经足够了，毕竟是特奥罗尔·艾克本人亲自解决了吕姆。在点名之后，我却立刻就犯了我的第一个错误，我指的是把这件脏活交给了那个冲锋队的白痴施塔科普夫。我们私下说，比较近的与这个犹太人打交道，我会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畏惧，除非万不得已。另外，在审讯时他还总是令人吃惊地保持镇静，对每一个问题他都用诗句来回答，显然是他自己的诗，但是也有席勒的诗。你们不要冒着生命危险， 虽然他缺了好几个门牙，但是引用起诗句来熟练的就像背诵台词。这一方面有些滑稽，但是另一方面，另外他的犹太人鼻子上面的夹鼻眼镜也让我感到烦躁。两块玻璃上的裂纹很多，在每一次引用诗句之后，他都要微微一笑，一点儿也不受外界的影响。不管怎样，我给了米萨姆48个小时，并且建议他在这个期限之内自己动手做个了结，那么就会是最干净的解决。可是他没有帮我们这个忙，因此施塔科普夫只好动手。他显然是在一个抽水马桶里把他溺死的。我不想知道具体细节，严格的说，这纯属敷衍了事儿。然后再伪装成上吊自杀，当然也很困难。双手痉挛的样子并不典型，我们也没办法再把舌头弄出来，那个结儿打得也太内行了。米萨姆绝不可能打成那样，施塔科普夫这个笨蛋还继续干蠢事儿。他在早上点名时下达了他的那道犹太人出列去割断绳子的命令，从而使这件事公之于众。这些先生其中有两个是医生，当然立刻就看穿了这件拙劣的活。果然我受到了艾克旅长的训斥，喂，艾哈特，天晓得你应该干得更干净利落一些。不得不赞同他的意见，说句心里话，这件难堪的事很长时间一直压在我们的头上，因为我们也没能办到让这个耳聋的犹太人闭口无言。到处都在传说，国外还把米萨姆当成烈士来纪念，甚至就连共产党人。我们不得不关闭了奥拉宁堡集中营，犯人们也只好分散到其他的集中营。我现在又回到了达豪，我自己认为是接受查看。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流沙。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